情深缘浅，到此为止，好聚好散，这结局非我所愿，伤心也在所难免，但也不需要你来承担。我曾经深信的谎言，山之巅，坠入到无底深渊，却仰望着最初的蓝天。你和我之间如冰和气，从什么时候惺惺相惜？若最终不能回到原地，那就请暂忍的把所有。你和我之间如冰和气，炙热的憧憬冷却成冰，你信誓旦旦荒诞不经，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回到儿戏。最终不能回